Go Shine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来到了6点钟，懂懂懂懂什么鸡汤啊？今天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 Shine 懂懂懂 ，Go Shine 懂懂懂，鸡饭两盘。鸡饭还是圆通面，进退两难。如果你现在有进退两难的这个心情呢，就是你现在追着梦想，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要浪到这个进退两难这个成语。如果你现在此刻呢有这样的心情，就是你在追梦的路上呢，现在你想要放弃了，到底我要放弃还是继续坚持呢？ Before 你做决定的时候，我先分享这个鸡汤给你，你再做决定吧。我们来听听看呗。 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难，你坚持不了，那你就放弃，但是你放弃了，你就不要抱怨说我为什么没有得到。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要得到你必须要付出，要付出你还要学会坚持，而且你要懂得你进来的钱，因为此刻的你就是你最年轻的一个样子。人有权利做放弃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但是你必须有责任心，你有能力去为这个决定负责。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决定自己生活的样子。我们常常会觉得别人过得好，我过得不好，但其实每个过得好的人他也有自己的难处。世界真的是平衡的。 对啊，世界真的是公平的。人家会有这样的成绩，会有这样的成就，真的是因为他追梦的路上，就是他前面的路呢都是非常的难的，但是他一步一脚印的走上去，然后不放弃呢，才会成就到他现在的这个地位。可是如果你选择了放弃也没有错，没有说你现在放弃呢就等于是错的一个决定，没有。但是你放弃了之后呢，你要为你这个行为去负责任，你知道吗？那等一下回来我跟你分享哦。其实我在追梦的路上呢也是有想过放弃的，到最后我是怎么坚持的呢？回来跟你分享吧。守着 Go Shine Beyond Trend， Go Shin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郭嘉伟的骄傲。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 Shine 懂懂懂 Go Shine 懂懂懂。我也很骄傲的想要跟你说，我为我自己骄傲，是因为呢我追梦成功啦，现在做到呢我想要做的工作，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一些心思，我分享我一些人生的经历等等之类的。比如说像是这个经历，这个鸡汤有分享到，他跟你说放弃不是一个错的决定，你要放弃的话没关系，这是你一个权利来的，但是放弃了之后你不要再埋怨自己，哎呀为什么我得不到，哎呀为什么我做不到等等之类的，因为你就是放弃了呀，你就是要承担这个后果呀。你看别人好，你看别人有成绩有地位然后有成就，你看别人好而已，其实他之前的路也是跟你一样很艰难的，只是他坚持没有放弃而已，你是在途中呢突然放下这个背包就是放弃了。所以你不要再埋怨自己，哎呦为什么追不到，哎呦为什么做不到等等之类的，因为你放弃了呀。但是如果你现在有放弃的心情的话，其实我现在可以分享一些 tips 给你的。如果你想放弃，那你就去找一些比较正能量的朋友。之前我在追梦的路上呢曾经真的想过有放弃的，是因为经济上的困难，就是因为我去追梦嘛，然后就没有时间可以去外面打工，我三餐温饱都是问题之前的话。然后就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鼓励我，你要坚持，你要做下去，你可以的，我觉得你最棒的，我看好你的，就是因为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我才有现在的成就。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朋友圈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朋友圈是比较负面的人的话，那你肯定在途中一定放弃了，因为没有人鼓励你呀。我觉得你身边有鼓励你的人很重要很重要，他们扮演的这个角色。所以此刻的你想要放弃梦想，还是你进退两难不知道要放弃还是继续的话，来到我的 IG YY_YYING， 我来说一些鼓励的话给你，然后呢让你不要放弃，要坚持，坚持呢才能走到你想要的地位，要得到的东西啊，知道了吗？守着 Go Shine Beyond Trend， Go Shine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 Rise the Talk Sexy， Rise the Concert Tour Rising Loud in Kuala Lumpur 呢将会举办在8月16号傍晚的5点钟呢，地点会是 Idea Life KL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 Shine 懂懂懂， 陆炫等等等。今天懂什么潮语呢？就是5个字，阿玛特拉斯。哎，之前非常火红的，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又爆火了。此刻的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阿玛特拉斯呢？我们来听看看这位听众，你觉得是啥意思呀？ 我觉得阿玛特拉斯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啦，我觉得它是属于那种在阿拉伯还是埃及那边的吧，因为刚好我它的很多阿拉伯还是埃及那种地方诶，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很多这种就是很相似的名字啦，所以我觉得它是属于这个。 哎，如果你说国家的话，这五个字我突然想到还有另外一个地方的，就是阿拉斯加海湾，因为都是有一个 R 字，到底阿玛特拉斯是不是一个地方呢？还是你有其他的想法呢？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呗，0699988889啊，阿玛特拉斯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懂 SME Waganza， You know what is that？ 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们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邀请你加入一场呢星光熠熠的市场营销分享会啊，也就是 SME Waganza 啦，分别有两天，就是6月25号会在 PJ Sheraton Hotel， 7月2号的话会在槟城的 Light Hotel 啊，现场呢还有其他 DJ 呢都会在现场与你分析 Astro Audio 呢如何让你的品牌呢更上一层楼的啦，马上到 astromedia.com.my 报名吧，只限于注册的大马中小企业，位置有限，先到先得，老板们赶快去报名吧，守住 GoShare Beyond Trend。 我们从小就依赖父母，到我们长大就慢慢脱离父母，为了就是赚更多的钱给他们有幸福的生活，但他们真的幸福吗？ 我觉得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陪伴吧，很少机会大家过去跟他们一起 happy happy 这样子，然后我感受得到他们是很渴望他们的孩子啊，过年过节的时候回来陪他们这样子。 GoShen和我 YYY 莹莹提醒你，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幸福叫陪伴，陪伴才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 那粥碗鸡汤给你喝。 哎呦 broccoli， 你竟然送鸡汤给我喝？ Bro， 不要玩，我是说审核鸡汤有没有毒，懂不懂？喝了好的汤，补了身体，就会勾选懂懂懂。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杜的四点的海棠花未眠。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这个潮语呢还没有结束啊，就是阿玛特拉斯这五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刚刚有一位听众呢，他猜应该是阿拉伯国家的那里其中一个地方吧，就是地方的名字，然后有合理，因为我脑里突然想到呢还有阿拉斯加海湾也是有阿字的，到底阿玛特拉斯是不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呢？我们来听看看这个解说呗。 这个梗指的是火影忍者手游中佐助的一句技能台词，而他火起来的原因要追溯到主播 Coke 在直播时对这句台词的磁性演绎。 这波怎么打呢？小年谁在念？拿下！ 阿玛特拉斯， 阿玛特拉斯， 阿玛特拉斯。 因为这句台词常常会伴随用手遮眼的动作出现，所以被许多网友拿来玩梗，一般都是捂着眼睛表示痛苦，然后猝不及防来下一句 阿玛特拉斯， 也会 原来是一个 power 的动作来的。火影忍者的手游其中一个出 power 的时候要念的一个咒语就是阿玛特拉斯，就是你的手呢遮住你的眼睛，然后就是要剩一个眼睛开住的，然后就是阿玛特拉斯。会火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那个主播他念的时候很有磁性，他真的是 Amatlas， 我不知道我念的有没有那个磁性在，但是他念的时候让我起鸡皮疙瘩了，真的是很有魔力的感觉 Amatlas。 所以大家学会了吗？什么是 Amatlas？ 就是有时候你可以玩一玩你的朋友，突然间你跌倒，然后呢用手遮住你的眼睛，然后回头看你的朋友，念这句潮语 Amatlas。 所以赶快去玩起来吧，手就够炫 Beyond Trend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周深的小美满，此刻我也觉得我很小美满呢，很幸福的日子，因为找到的另一半呢是很专一的，不要羡慕。 那你想不想要知道你的另一半是专一还是不专一的话，千万不要错过 Broccoli 还有 Kelly 的心理测验啦，就是在 GoSHEN 快充你的脑啊。他们有两题，其中一题呢是跟专一有关的。我先问你们，如果一辈子只做一种家务的话，你会选择哪里一种啊？ A 的话是刷马桶， B 的话是洗碗， C 的话是拖地， D 的话是倒垃圾。你现在心里有没有一个答案呢？这四个里面有的话，我现在跟你分析，如果你选择 A 的话，你专一的程度啊几乎是 100%， 你是出轨的几率呢是 0%， 的你是一个超人级别的爱家代表的，结婚后呢对诱惑呢完全无感的，为了家庭呢愿意付出一切的。如果你选择 B 的话，洗碗呢、啊、哎呦你出轨的几率啊有 48%， 一半呢。你是普通人的等级啊，面对白菜的诱惑会心动，但行动力呢是不够高的，怕麻烦，所以呢多半停留在幻想就好了。如果你选择 C 的话，拖地啊出轨的几率呢哎呦88%哦，也太高了吧。你是一个很容易心动的人啊，你要克制一下自己啊。 D 的话更夸张，你知道出轨的几率多少吗？98%，完全 100%。 但是你是属于呢随缘派的，觉得诱惑呢是老天给的机会，不但会主动拒绝，甚至呢就是乐于接受。喂，你有另一半呢就不能这样啦，要好好爱戴他啦，知道吗？那你想要玩另外一个心理测验的话，赶快去到 GoSHEN YouTube 呢观看这个 GoSHEN 快充你的脑就可以了。守住 GoSHEN Beyond Trend。